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拖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衡、阿龙、Anthony、艾君伐。 好，大軍法咁就Michael 咁啊，今日都係我 Roger 喺度啦。咁啊 ，Michael Mo 咧就即係出國公幹啦。咁我哋就今日陶君衡喺度啦，我 Roger 喺度啦，阿龍又喺度啦。咁仲有阿田老師阿澤，係打個招呼啊！ 大家好，喂，你其實做現場聽眾啊，我係 嚇，你會唔會講錯啊？話陣間你好似林慧思咁撚樣喎，陣間 我驚有呢、這個咩喎？ 係啊，點啊？ 警察。知咩啫？拉我咁又唔系几好啦， 吓系咯，咁你小心啲喎，阵间。虽然你都系 全名咪得咯， 咩啊？系咯， 我好捻小心嘅，放心。 你都系会讲嘅，不过我都觉得，喂，上个礼拜犀利，陶君衡半泽直树咁样，我哋上集劲到爆。边 个叫半泽直树啊？ 喂，你屌你咪大陆落嚟啊？半泽直树都唔识加， 双倍奉还，十倍奉还啊！ 讲嗰个银行职员啊，即系向啲扑街老细报复嗰个啊，你咪同阿黄文报复咯，上集。 系咩？ 系咯，百倍奉还，犀利。 咁佢犀利啫，唔系我。 系嘛？喂，即系咧，仲有啲人，即系咧，我哋掀起咗咧一个即系新嘅民众觉醒嘅运动，好犀利。 哇！佢哋都话民族觉醒，即系民族觉醒咁劲。 即刻咧，啲人好悔疚啊！即系对以前对你嘅指责咧，即系哎呀，我以前真系怪错咗陶君衡啊！ 我讲过其实不少次，当然唔系特别系有一节。或者做節目又好，或者公開場合好，或者黨外又好，我講過噶咯，嗰啲嘢其實我只係重新再組織一次，可能 fit 多少少資料落去啫 ，no more no less， 冇加冇減啊。 嗯， 我解釋過上個禮拜係講咩啊？肥佬禮嗰啲錢嘅問題， 係 即係究竟係100万定係200万嘅問題，講過啦。 係啊，你炮打司令部啱嚟嗰陣時講過。 炮打司令部讲过，我之前嗰个你话闷到飞起个与君同行都讲过啦， 系咯， 系咪？ 冇人听话。 咁跟住第二个就系佢哋嗰啲咩钱银瓜葛嗰啲，即系有时八下八下都即系八个出嚟噶啦。咁又讲过啦，咁有咩咁特别咧？ timing 問題啊！你有呢、這個，唔、哦、係當時佢有神嘅保護啊嘛，教主。但今時今日神同埋教主已經分開咗啦嘛。 係咯。 唔系嗰阵时候系啲教徒，啲、教徒嗰阵时候系冇留心听你讲嘢，即系你讲，即系陶君衡你讲乜，佢都认为你系讲大话，你都系反骨仔， 系啦， 吓咁、所以咧就即系半开只耳嚟听，咁所以变咗即系 selective observation 啊嘛，嗰啲叫做喺社会科学上你咁样得啊，research method 里边啊嘛，其中一个你唔可以 selective observation 噶嘛，要即系唔客观噶嘛。 嗯咁依家啲即係有啲人嚇浪子回頭，你有咩感想咧？有咩説話想同呢啲人？ 唔係啊，好多人話點解你嗰陣時候唔講啊？我講咗你又唔聽，係咪啊？你信我定信佢啫？咁大家老實講，嗰啲嘢都係即係你噏我噏你嘅啫，係咪啊？唔通攞曬證據出嚟啊？ 嗯， 係咪啊？攞出嚟都冇用㗎，你都係繼續信佢㗎，係咪啊？我已經講過話當日。寫文件協調嗰時候嘛，大佬佢有份開會噶嘛，佢翻個人去噶嘛。 嗰陣時啲人我記得係 有份通過呢個議決案，佢有睇過噶嘛。 我記得我講嗰陣時就啲人個答覆就係你屈佢咯， 即係吹漲啊！大佬白紙黑字嘅嘢係嘛， 係攞得翻出嚟噶嘛？ 唉，真 係咪先？咁但係除咗你話腳怪啲人，即係有冇啲即係冇乜特別嘢想同你講啦？就 唔係啊！經過上個禮拜之後咧，有人即係轉兩下嚟走嚟同我講啊！佢話某君咧就覺得、即係提醒陶君衡，佢就話你唔好再講我啲錢銀嘅問題啦。如果你再講咧，我就即係告你誹謗㗎。我發律師信，屌我又學佢啊，幾嚿水係咪啊？我發100封俾你都得啦，大佬都係幾萬蚊啫嘛，係咪？你又講我啲嘢，我又唔發律師信俾你啊？屌我話我今日我再講到你俾你聽。 嗯 ，OK， 關於佢阿哥嗰啲錢銀嘅問題。当年社民联，佢以社民联主席嘅身份去美加筹款， 吓， 话即系吹嘘吓，因为我有个同事就帮佢写咗个新闻稿就，我哋筹咗5-6万美金，我都唔记得5万定系6万， 嗯， 即系总之系30-40万港纸噶啦，话起， 吓， 嗰个阿哥斗领都冇拎翻嚟啊， 哦，喺美加嘛， 佢咪同阿麦国锋反面就系呢样嘢咯， 哦，嗰阵时淘派嘅核心都知噶啦呢单嘢。 喂，大佬你咁契弟都有嘅，你用社民連主席嘅身份， 嗯， 係嘛？社民連幫你買嗰啲書，好似話機票錢都係社民連出嘅，阿哥，即係我覺得嗰啲嘢都算數啦，反而唱嚟啊，大哥嘅意思，係咪？我突然間醒起啊，你真係啱講嗰啲錢嘅問題。系嘛？你咁中意讲人哋啲钱嘅问题啊嘛？我又猛话喺度咩肥佬仔嘅支持咗呢啲嘢， 使唔使开个声音专栏俾你咁样？好长嘅时间， 逐单讲， 乜都系一屌， 逐单 case 衰嘢讲啊！ 教主欠债实录， 开张皮着草 啊，着草啦！一人 咩嚟噶？嗰啲突然间 教主着草啦，一人下回啊，大佬， 喂，你 咁准备着草而家？ 喂，仲有。喂，系人都知佢周争周街数噶啦，哥。嗱呢啲人咧，司徒老九咧，当年咧就话斋，系最唔可靠嘅人啦，你哋。你争周街数，你真系周街都要还债啊嘛，大哥。点知你为边个主子服务噶？ 吓， 系咪先？ 嗯， 几大剂啊呢件事？喂，你仲信佢？ 吓， 你仲做佢靠土，大佬？ 嗯， 佢借你嚟去掠水，或者借你嚟去搵钱啫嘛。 嗯， 系咪？ 系啦， 啲傻仔嚟嘅班友真系。 咪同埋个问题系咧，即系嗰阵时点解啲人就喺度讲咧，话点解嗰阵时阿土，哇又唔反击啊唔成个问题。喂，嗰阵时阿土区议员嚟噶嘛，有身份噶嘛，有 声。 咁你即系有功绩，你唔可以同你唔可以同佢佢烂，你唔代表你要同佢一齐烂啊嘛，我意思。 唔系呢个世界系咁啊，好佬怕烂佬嘛，系嘛。 吓，系咯。 即系佢应该要搵啲泼妇嚟搞搞佢。 咪咯，佢咁佢癫嘅，佢唔注重自己话立法会议员、民选议员个身份啊嘛。越做越核突嘅，咁你唔系佢啊嘛，你底线嘛哥。 你见佢几时喐过蒋元秋嘅？我又叫金文。 咁啊咁啊，真系。 佢嗰班同建制派都有 low friend 嘅咋？ 系啊， 呢个系事实。 同谢伟俊合照啊嘛，即系谢伟俊做低咗阿达达，佢个外图佢都照样同佢合照啊嘛。 好开心啊，搭晒膊头添啊， 未打车轮。 嗯， 唔系可能佢多谢阿谢伟俊呢个契弟帮咗佢个咩咧，帮佢条靓咧。 吓、啊，又搞瓜咗仇家啦， 系啊，几开心。 唔系，但系即系我上个礼拜都讲咗噶，佢同肥佬咧嗰啲钱因瓜噶个问题，无论边个啱边个错都好啦，嗰啲都系私人恩怨啫嘛。 系咯、 啊，系嘛，人哋就话你唔找数，我咪梗系唔登你广告啦，哥，系咪？写、 嗯、 文联都试过一次啦，当年我哋分菲律宾嗰个广告，我讲翻呢个肥佬嚟嘅例子，如果我要闹肥佬嚟嘅话， 嗯。 就冇找數，因為嗰陣時候社民連唔夠錢。長毛就話：，我唔使找啦，我打俾肥佬啦。我話你千祈唔好咁搞啊，大佬做生意還做生意，人哋跟住點咧？我去選立法會嘅時候，每次係 COD 登嗰啲廣告啊，你俾咗錢先啊，先登你份廣告出嚟，咪、搞到咁咯。所以你黃毓民你自己去登人哋廣告，好似話唔知佢屋企人有事嗰邊廣告嘛，你唔找數，人哋跟住你咩國民黨？不舉黃毓民扯旗嗰啲咪唔登你咯，大佬。喂，咁但係你嗰啲嘢都係私人恩怨嚟嘅，同政治有乜關係啊？ 係咯， 你借人錢嗰啲都係你私人恩怨啦、 啊。大公民會咁邪惡喎、啊，依家 邪惡過大公民會，你搞錯 咗、啊。唔好意思啊，真係搞翻清楚事，就係邪惡過大公民會，係咯。 咁你好離譜啊嘛，大佬你自己成日話，我沒有呢個咩私敵係嘛？ 沒有政敵，唔係 話沒有私敵，只有政敵。 哇！我都撈亂咗真係。 著草，我準備著草。 係咁， 個問題咪就係咁咯？你自己講嘅嘢，原來大家要調翻轉頭嚟諗，佢先係啱嘅。 嗯。 沒有私，唔係沒有公敵，只有私敵係嘛？ 係咯。 即係你真係俾佢吹漲，你真係。即系你而家你要斗烂咁咪同你斗烂咯，条云而家乜我都乜都唔系咯，系咪啊？ 系会计师啦，冇啦。 系咪？我咪你要我答你啊？用乜嘢啊？只要你咪 send 律师信过嚟咯，系咪啊？学佢话斋啊嘛，你我都系够胆乜噶啦，咁样大佬系咪啊？ 吓咁你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最悲哀系咧，即系啲人原来即系睇嘢咧系唔系听个事实嘅咯，系听个身份噶嘛？即系呢个真系我咧系最悲哀啊嘛！即系你嗰阵时讲嘅嘢，即系两年前、三年前讲嘅嘢，其实同依家系一模一样嘅。 冇嘅啫， 系咯。但系因为咧，因为啊，人哋嗰个教主嘅真面目即系出咗嚟啦，真系咁先觉得哇！陶君衡，我咧应该信，我觉得陶君衡应该讲真话喎。 咁又唔好，咁啊迷途知返，了卷之华。 咁啊，梗系好过冇嘅。 即系你有冇圣经个故事？即系迷途嘅羔羊咧，其实即系天主或者耶稣系最中意嗰啲。是最后尾翻转头的浪子。 是啊我冇所谓嘅我都系即系策略需要嘅唔系原则需要唔系 all or nothing 㗎嘛系咪先好似教主咁样系咪系 100% 我先得嘅即系你缩少少冇行会文件我就唔得㗎啦我唔系咁样㗎嘛我都系即系我觉得 你係浪子回頭，我覺得都應該即係俾個肯定嘅。 喂，尋日咪再一單嘢引證咗所謂即係廢柴。冇咗呢一个嘅废柴呢个修正案啊， 冇牙老虎， 冇牙老虎啊，都话佢废柴嘛，废嘅嗰位啊，佢嗰位契弟叫咩名话？ 佢话阿郭荣亨嗰个唔系系郭荣亨嘅嗰个修订 修订案修订议案，咁啊，寻日咪嗰个有位 五倍刑 咪出嚟，五倍刑即系嗰顾问公司嗰个嘢，俾一百 亚太区总监 咯。如果唔出现五倍刑嘅话，喂，佢老实讲，顾问公司点解我收完你政府钱之后，我都系同你打工嘅啫？我点解要即系爆响口啊？以后唔使再即系好似呢位阿姐咁，以后唔使再接政府啲生意。 嗯，你影响到个 reputation 啊嘛。 That's why 如果佢唔系讲良心说话嘅时候，你永远都查唔到。 系啊， 你冇呢个特权法案局嗰啲顾问公司出嚟讲佢自己真说话嘅时候， 嗯。 唔系几句口号去解决问题噶，废柴以案啊， 冇牙老虎啊， 冇牙老虎、啊、 作奸自博啊， 唔系啊，个问题即系如果佢有特权法叫到佢上嚟嘅话，佢可以讲更多嘅，应该系咪先？ 梗系啦， 系咯， 同埋佢系唔会俾人输嘛，而家政府话要输佢啦，苏锦良今日讲啊嘛，话你爆响口啊嘛， 系啊， 嗰啲文件系唔应该或者 supposedly 嗰啲文件系唔应该咁样披露噶嘛，我请你做嘢嘅时候。老实讲，政府应该要有个协议嘅就系、是 嗯、 confidentiality 咁啊，嗰个系 有法律责任咯。即系而家呢间公司就 而家唔知有冇啦。佢唔知点解，即系而家呢个时候，即系特区政府梁振英面对即系周围都喺度喐你咯。 吓、 啊，你摆顾问公司上台嘅时候，喂，你影响到顾问公司嘅 reputation， 佢揾食嘅嗰个架撑，佢自自然然即系冇，即系都唔理你嗰个 confidentiality 啦。喂，你俾一个结论都唔系个顾问公司佢自己 make 出嚟嘅。喂，咁我自己 所以嗰位吴女士啦，其实佢成间公司都系冇呢个好大嘅风险。佢唔单止系净系接政府噶嘛，咁你接成啲商业机构嗰啲，喂大佬，嗱唔好讲政治先啦，唔好讲原则，唔好讲立场。咁我睇到你今次嘅表现好危险噶， 系 我商业机密系嘛，我叫你私人顾问报告你，我爆晒俾人听啊，大佬。 系咯， 即系如果会计师就违反咗 professional ethics 噶嘛，系嘛？ 佢即系 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之余，因为点解咧？可能我亦都同你做生 A， 同做生意，同 B 做生意，系嘛？你又将我 A 嗰啲咁嘅商业资料讲俾 B 听，即系你咁嘅可能性系俾人有咁嘅怀疑啊嘛？ 唔系嗱，呢样嘢你就要分翻开啦。喂，一开始阿伍女士佢只不过系讲个 conclusion 嘅啫。就係話佢冇咩一個 conclusion， 就係話建議政府做呢個三減二，但至於佢其他嗰啲咩 financial planning 嗰啲，佢完全冇講過嘅噃。 同意啊， 係啊，既然係咁嘅話，喂，對於喂你係make 咗你自己嗰個 conclusion， 然後揾顧問公司走去佐證你係 justify 或者 manipulate 你嘅嗰個意見嘅時候，你係影響到佢嘅嗰個商譽啊嘛。 所以從呢件事裏面講。即系我话，即系好在有呢个有良心嘅顾问公司都肯出嚟爆啫。 系咯， 唔系你系影响到佢嘅事业线啊？讲紧， 我知佢系啊，佢没即系为喺个影响自己事业线嘅前提里边 吓，系啊， 都爆 系啊， 系嘛？如果有呢一个嘅修订动议， 嗯， 冇问题啦， 系啊， 系啊， 系咪咁啊？保护咗佢咯，系咪？你焗佢上嚟噶嘛？ 系咯。咁依家就唔係喎，因為佢好似為咗保護自己嘅聲譽先至爆。 所以我只係想印證一樣嘢啫，我係 appreciate 佢，大家都 appreciate。 係當然係啊。 係嘛？但某君即係你嗰個修訂議案，你事後仲喺度死撐嘅時候，你就冇道理，好明顯係冇道理嘅，夾硬死撐嘅。咁你信教徒仲信？仲信？ 咁受洗咗啦嘛，你哋已經個腦啊，我知。 好虔誠啊，嗰啲 個腦受洗咗啊。 只系能够咁样理解。 朝请示晚汇报啊嘛，日日跟报纸跟网台， 又买书啦，系咪先？睇栋笃笑啦， 又上堂咯， 系咯， 但系就系冇逻辑训练啫。 系啦，就系、是、地区工作坊冇逻辑训练，阴公啦。 唔单止系呢单嘢嘅，我咪最近好似你哋话仲抄到单嘢噶嘛，我就 话。哦，系啊，咁佢即系呢排咧，咪嗰个菲律宾风灾嘅，咁特区政府又捐钱啦，捐1000万啦。 嗯。 咁上次喺个会度咧，咁啊，即系郁文教主咧，咁就话咩啊？ 就話唔俾我哋唔會捐㗎啦，因為你人質事件咧未搞掂，所以咧就最多捐廿皮咁樣。 唔係啊，但係佢好似早前咧，佢咪寫一篇文。 係啊，嗱、啊，其實佢講個立場咧都冇問題嘅，其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十月中嗰陣時咧，喺呢、這個東方日報咧嗰、那個咩鬱敏特區啊，係啦、啊。咁就話，咁就講喎，話即係最尾嗰段就話，無論點都好咧，就唔應該攞人哋啲人民嚟出氣喎。 嗰段嘢係講係點樣啊？點寫法啊？ 最尾係啦，你 最尾嗰段咧，其實咧就講話咧，呢個菲傭咧喺國家之內弱勢，咁啊港人咧對人咧就好憎呢個阿基諾三世啦，但係咧就唔可以攞嗰個老百姓嚟出氣咁樣。咁啊，又順便抽證下咧，某一啲佢嗰啲朋友政黨咧，就話以前咧喺呢個族群問題有啲好崇高嘅標準，咁而家就自打嘴巴咁樣咯。 犀利啊！ 咁最後佢打嘴巴得落邊度咧？咁啊，呢個都幾有趣嘅呢、這個問題。 係啊， 咁佢究竟喺立法會裏邊話咩廿蚊？ 立法會咪話捐 廿蚊嗰條喎，我廿皮 佢捐廿皮。 好，不如咁啦。頭先阿澤就讀咗呢一段嘢出嚟，我哋對比一下。 係咯、 啊，佢究竟喺立法會裏邊講咩？短短 教主。 一个月里面我哋 教主系啊， 系啊，我哋请阿 教主，唉，讲两句， 唉，话自己系全香港最叻讲 speech 嗰条友，咁睇下佢哋咩 speech 啦，咁样 系 嗱，我就反对呢一个拨款嘅 ，OK， 个理由好简单，上次一亿我哋都拒捐啦，系咪？嗰、那个系俾四川省政府嘅，同埋后来追加嗰啲亦都俾嗰啲机构去申请嘅，上次我哋都拒捐啦。不過呢度人多勢眾，後尾第二次就過咗啫嘛，係咪？咁你點可以雙重標準啫？係咪？喂，你啲人講愛國噶嘛？咁你上次喂四川，你又拒捐，而家菲律賓你又捐，係咪？點講得通啫？係咪？第二，喂大佬，你而家個人質事件都未解決，咁有啲人話：，唉，個政府問題，呢個人民嘅問題。喂，我唔係咁樣睇嘅。雖然呢一次嘅撥款。是注入嗰个赈灾基金，然后俾其他机构申请，但主要都系为咗菲律宾嘅，系嘛？你必须俾啲颜色佢睇嘅，系嘛？你讲人道，即系我觉得，即系中国人好伪善嘅。我想引述一位年青博客嘅一篇文章，其中一段读俾大家听，睇下对你有冇启发。香港被假圣人淹没，他们强加自己的理想和道德标准于大众头上。香港人因为对侵略者不够大爱包容而动辄得咎，这肯定是一种比肢体暴力更可怕的暴力。不捐钱给菲律宾，是否绝情，是否弃义，是否仇恨冲昏头脑，也许是的，但同样可以是经过道德思考所得出的结论。私人捐献可以转示阁下大爱，但拒捐也是无可厚非，心中有恨不如不捐。过得别人之前，先要过得自己。嗱，呢个系一位好年青嘅博客喺佢嗰个即系所谓部落格嘅篇文章，系咪？而家喺个即系网上都有流传紧嘅。呢位年青人嘅讲法对大家有啲启发嘅，唔好咁伪善啦。我系有个建议嘅，喂，香港十几万菲佣，为咗令到菲佣对香港人嗰种大爱。即係感受得到，同埋有利佢同雇主之間嘅關係。啲雇主應該帶頭俾錢啲菲傭，由啲菲傭自己寄翻去、匯翻去俾佢啲同胞。咁你就啲錢係用到切骨眼上，又顯示到香港人嗰啲大愛。做咩要攞四千萬出嚟呢？知唔知大陸幾多錢啊，蔡小姐？大陸今次對呢個菲律賓震災俾幾多錢？你知唔知啊？知唔知啊？你答我啦，有冇数字啊？ 你而家系 吓？20万美金，我哋而家讲嘅系俾500万美金。中国大陆嘅 GTP 系世界排第二，做咩要咁豪啊，大佬？你话啊，我显示人道行礼如仪，几多钱先叫够啊？4000万，你话啊，20万美金少，500万美金就 OK 啦咁。咁你即係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唔够人道，唔係计个数目㗎嘛。咁你既然要表示你有人道嗰、那个胸怀，咁捐廿皮囉，係咪先？好简单咋嘛。 喂大佬 ,OK 啦 ,OK 啦，够皮啦，真係点睇呢？ 有咩点睇呀，大佬？咁你对照头先佢阿泽读嗰段嘢，即係唔可以拿老百姓嚟出气㗎嘛。 係呀、啊。 菲佣喺嗰个国家里面係相对弱势㗎嘛。 係咪？香港人固然係對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嘅切膚之痛啦，係咪？ 係喎， 切齒嘅痛 恨，切齒痛恨啊！ 係，喂，大佬，幾時對幾時啊？呢篇文好似10月13日，頭先嗰段係幾多號啊？ 11月15日咯。 OK， 一個截然不同嘅立場。 係啦， 點解？ 轉咗啦！ 我又唔好似匪類咁，唔係我哋可以從一個即係另一個角度分析。寫呢篇文嗰陣時候嘅佢最主要的目的就係喐人民力量嘛，係 咯， 即係嗰班仇家嘛， 嗯， 私怨啦， 係咯， 係嘛，俾人話俾人踢走咗出嚟啦。 嗰陣時係濟弱扶傾，義無反顧啦，社民連上身啦。 唔係我睇完呢篇文，我覺得 OK 嘅， 嚇， 即係我有睇過喺網上裏邊，我有睇過佢呢篇即係鬱敏特區嘅篇文，就話佢唔贊成喺第二同埋第三階段嘅辣椒嘛，即係第二同埋第三階段咧，第二階段咧就所謂停發菲律賓勞工簽證，第三就係菲律賓人咧係禁止入境嘛。 嗯， 係咪？ 係。 佢呢個講法係有道理嘅，即係你冇理由係將嗰啲弱勢人害到。哇！我話好嘢喎。 係咯。 面對香港而家大佬 啊， 家仇國恨同仇敵忾嘅時候，係咪啊？我咧依然講出真心話，阿爹，我真係屌。一个月到嘅大哥， 吓、啊、就转咗啦。 头先嗰段咩说话， 咩啊？捐廿皮啊嘛， 喂，廿皮都系几多咧？我数学麻麻地喎。 喂，佢又改另外一番说话，又得喎。政府同人民咧唔可以区隔，因为你俾啲颜色佢睇啊，大佬系咪？跟住就整个咩博客嗰啲咩伪善啊，诸如此类。 其实就系无代堂咯，好用捻样咯。 哦，讲啊讲，叻仔呢、這个。 叻仔识走位啦，廿几岁 假圣人，即系话你将你自己理想加注喺度，咁政治唔系讲理想嘅咩？搞政治唔应该有 vision 嘅咩？ 亦都要讲现实噶，所以佢咪有一个咁样转咗嘅做法咯。 廿皮即系好似中国政府噶，唔系佢嗰下叻，问到嗰个赵小姐，即系嗰个唔知系乜鬼局啦，嗰、那个官咧咁样，啱嘅镜头再 pan 埋嗰下咧就 OK 嘅。你知唔知道中國政府俾幾多錢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俾廿皮咁樣，哇！嗰下就真係 OK 嘅。咁但係同你大概一個月之前咧，冇理由你嘅立場係咁噶嘛？ 哦，咁啊係啊。 唔係，我覺得最大嘅質疑喺呢度啫。 係咯，咁咪即係叫佢啲教徒答下咯。呢、這個真係 佢點答 先？我真係唔知點答喎。 唔係你估計係點啊？我只係估計，第一就係當日係即係衝昏咗頭腦。為批評即係佢所謂嘅人民力量而批評人民力量，呢個是其一。 嗯， 第二個原因好簡單嘅啫，因為香港人而家嗰種即係種族啊、族群嗰種 本土啊嘛， 係即係有壓力啊嘛。That's why 佢要咁樣嘅即係轉向 民主必須本土呢、這個佢係講好多次嘅，但係問題 本身女人 係啊，但係、哦、但係而家講緊嘅就係話，喂你。本土是不是要制造这种仇恨先？还有这样的立场是很少加的。 你可以说不捐那么多是不 是, 是、 啊、你给颜色还给颜色就是可能在第二些问题上面因为你未道歉在个海难里面。但是问题今次人家是天灾嘛台风嘛那个。系咪又关嗰啲人咩事啊？嗰班友仔又粉即系劫嗰个巴士咩，大哥？ 唔系啊，同埋你如果话人民力量咧制裁菲佣系攞老百姓开刀，喂佢仲扑街，佢攞灾民开刀， 仲扑街？ 系啊，即系落井下石屎呢、啊這个系，唔系落井下石添、啊，落井下石屎、啊，即系嗡捻死佢！即系我哋，即系我哋集，你交代人质事件就有钱啦。喂，佢真系交代啊，你都唔知系真心定假意啦。 唔系咁啊，佢都会。佢都會道歉嘅，你焗下焗下佢，即係不過你嗰陣時政府係戇居啫嘛，你一日放喺手手係嘛？我記得我當年我都覺得對嗰、那個即係黑色旅遊警告我都有意見嘅、 嗯。 我記得好似喺譚志強嗰陣時候仲係談天說地，我話大佬關嗰黑色旅遊警告乜 Q 嘢事啊？大哥係咪？即係正如突然之間個車碌嗰落山撞死咗咁同黑色旅遊警告冇關係，覺得個意外嚟。 咁就兩睇嘅呢個，即係第一就係話哇呢、這個地方處理啲意外好危險啦，應該要發黑色旅遊警告嘅。 唔係佢係咪一個好頻密先？佢咪會 repeat 先？ 第二就係、是、即係 是一个外交策略咯，就觉得啊，你唔交代，咁我咪叫啲人唔好去你度咯。 咁佢包包都系咁难， 我就觉得两个都合理嘅，我觉得。 唔系，即系咁讲，佢今时今日咧讲人民力量所做嘅嗰三阶段制裁，应该就系出事之后嗰一个月之内，你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唔做任何嘅回应嘅时候，我先至走去 出啦。你应该要出啦。即系如果你嗰个黑色旅游警告系唔得嘅，嗰阵时候嗰即系人民力量提嗰三个阶段，政府神早要搞啦。 马英九当年 嗰班友都系咁噶，即系嗰时发生嗰件事嘅时候，佢好悲痛咁样，咁跟住过咗成年之后啦，嗱嗰班家属出嚟嘈啦，咁咪睇住个势咯， 系咯， 先至出嚟喐咯， 系咯， 系咪先？点解一早唔喐啊？大佬年几两年啊，大哥， 系咯， 一早嗰班家属未成形噶嘛， 吓。 咁你唔可以因为咁而即係180度即係转弯之后转完180度再转返180度。 一早未有需要攞呢个民望喎、啊、政府。 又未本土呢嗰陣时係咪先。 同本土有咩关系 啊，而家啲本土派好劲㗎。 乜都老我本土派去解释啊。 扯支旗出嚟觉得自己搞掂啊。 城邦会战城关会战。 太上老君都企喺本土派嗰边㗎真係。 唔係咁样得啦。唔係本地化或者本土其實應該，因為呢個係民主嘅根本嚟㗎嘛。你梗係尊重嗰度嗰啲人嘅啲利益同埋意願，呢個一定係。所以好多時啲人講話咩香港優先，其實都係多餘嘅。咁梗係香港優先啦。不過問題就係、是、第一港人優先嚇 ，sorry 啊。咩叫港人先？ 係咯。 點樣定義咧？佢政策上點樣定呢個所謂港人優先？你解釋俾我聽。 嗯。 教育政策點定？嚇。點定？咁你香港永久居民读书咪即係如果你喺政府下咪唔使畀钱囉。 好难㗎喎，即係你譬如攞咗单程证嚟住满七年，咁有啲人都哎呀我啲唔係香港人嚟嘅，即係你要尊重啊香港人个文化，咁你先至香港人嚟嘅咁样㗎喎。 咁咪好难定囉你个 policies, 係咪、 啊、现行政策。 即係你个口号梗係好响亮啦哥。但係你调返转头我问你点定点定。 嗯， 你真系唔识定喎！即系如果政府就话通过咗某军个咩港人优先嘅动议咁样，喺各个政策层面要做房屋咁点做咧？咁、我住满咗七年，屌你又唔俾我申请公屋啊？ 嗯， 我又政府医院你又要我俾钱啊？ 嗯， 我双非你我俾钱，当然嗱，我从来喺度讲清楚，我从来唔赞成双非博懵噶。 嗯，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咁佢真系攞鬼咗香港嘅身份证，我除非你收翻佢嘅啫。系、嘛？即如果你收得佢嘅话，即系某一啲香港人，我觉得睇唔顺眼嘅，我哋踢走佢啦。 好危险噶噃！ 即系民建联嗰啲支持者，我哋可以踢啦。如果我哋有多数嘅时候，咁咪即系多数人嘅暴政咁样，系咪？咁但系即系头先我问个问题就是、具体政策点定？房屋点定？ 嗯， 系咪？点定？喺香港出世先去申请公屋啊？咁咪宅得啦，我得啦，你得唔得啊？你？ 咩啊？ 你得唔得？ 申请公屋 系啊！如果你香港出世 啲啫嘛，系咯、 哦。你得噶， 因为我本身住公屋噶嘛，系、 okay, 咯。 我哋入边四个人都得噶。而、 okay, 家、 okay, 但问题而家讲紧香港永久居民系乜嘢啫？咪就系住满七年啫嘛。 咁系咪要定到过十年或者十五年啊，或者二十年啊？咁你讲 咯。定到十五年都有新移民噶。 佢都唔紧要啦。即系我意思就系、是、其实翻转头就系话，即系你讲紧本土嘅时候，或者咩港人优先嘅时候，你具体政策点样执行？ 嗯， 系咪唔好喺度吹嗰啲口号啦，哥，系咪啊？我问你点执行？系人都知道优先，大佬唔通我、外国嚟，我哋嘅医院，大佬讲唔好讲个蝗虫啦，唔好讲啲虫虫啦，咁鬼佬嚟到，咁你突然间走入我间医院，我梗系收市场价格啊，哥。 嗯哼， 系咪啊？我又唔想你死，唔通你死喺我哋香港国际城市里边，你癫噶？系咪大肚婆咁？你唔通死喺我国际城市嗰度啊？喂，大佬死死不救，你个大陆啊？ 吓， 系咪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个政策点定？我真系唔明咯。 唔系当日其中有一个港人优先嘅议案咧，就喺教育嗰度，佢就系话你喺本区嗰度住嘅人咧，就优先分配到嗰个学额。咁、其次咧就系、是、外来即 咁嗰个唔系叫港人优先啦， 系噶啦，本土人优先啊嘛， 系啊。 但系港人优先佢只不过系一个即系幌子啫嘛，入边讲紧系本区人优先啊嘛。咁然后你呢种唔系你呢种嘅做法系啊。 够啦够啦够啦！唔系我哋要变成左交台啦，大佬。 唔系咩左唔左交？ 喂，我纯粹从一个官僚嘅角度，我纯粹从一个即系政策执行嘅角度去质疑你呢啲口号啫。你全捻部都系口号嚟嘅，难听啲讲就系、 是執行不到的，為了去 appease 你的群眾，但是你到怎樣做的時候你是做不到，同埋你跟住你呃人嘅，其實你嗰個咩所謂本區人優先，唔係本港人優先啊嘛。阿哥，我住黃大仙，我點去九龍城讀喇沙啊？大哥，如果本區人優先，我咪好撚蝕底。阿哥，我點去即係再遠啲嘅油尖旺啊讀華人啊？喂，你咁樣，因為我住嗰個地方嚟而剝削我，大佬點知住九龍城嗰啲全部係好貴嘅樓嚟㗎，大哥。 所以咪貴族學校咯， 係咯。唔係咁，係咪公平咧？又調翻轉頭嚟講嘅， 嗯，係咯，即係呢啲就可以諗下啦。 喂，呢一節講夠啦，係嘛？你哋係都要 睇下你 攞某君嚟講， 唔係啊！啲人想聽啊，上集好高 rating 啊，我哋睇下你下節仲有冇得講啊嘛。 再論鬱文 係啊 ，OK， 下節再講。 喺高牆同埋雞蛋中間，我哋永遠企喺花生嗰一邊。HK Peanut 香港花生， 炮打司令部，爆色无交做， 太快了，你哪有啊，你哪有啊，真的 说话咧就系令我非常之愤怒嘅，自己做唔到，勉强你都可以鼓励人哋去，但人哋去嗰刻咧，你就可以赞人，但就唔能够人哋唔去咧，你去讥讽人，呢、这个道德上系非常卑鄙。 残奥品，残奥品，残奥品。 我避免你国民黑，我本来谂住投反对票嘅，你个修正案话弃权算啦。 点解要投弃权票啊？作为一个议员，点解要弃权啊？ 我唔投都得噶，系嘛？泛民嗰度已经够票过噶啦，喺直选嗰部分系嘛，无关宏旨嘅，系嘛？ 投弃权票不知所谓，做咩民选议员啊？投咩弃权票啊？一系就投反对票，系嘛？仲同我讲原则大大声，呢系原则问题。 即系我咁得，你今日睇我打开报纸，屌你乜冇一张报纸登我讲嗰啲嘢？ 系啊系啊， 系嘛？我冲啊冲政府总部，冇一张报纸登我讲嘅嘢噶，系咪？全部登佢哋嗰啲人讲嘅嘢喎， 即系到头来都系欢乐今宵再会噶啦，系咪？咁但系就系恰你香港人冇吉事。如果否决咗个方案，冲入去呢个政府总部，系咪？咁有啲人喺度抽水，哎呀好啊，咁你带我嚟冲啦，你冲啦，咁我做咩要冲啊？啊，我讲嘅啫喎， 残奥品， 我讲嘅啫喎， 残奥品， 我讲嘅啫喎， 残奥品。 第二。如果十个冲入去点呢？嗰十个被人哋拉咗，喺一个十八九岁嘅青年，因此有咗案底，成世都唔掂，系唔系你黄宗文负责养佢？ 我讲嘅啫。 好啦，第三点，如果你企喺议会外面咁样讲，我都唔可以咁嬲。煽动犯法，即系好似呢一个煽动人犯法，煽动工人抗命，每一个政治领袖都要身先， 都要身先而进，为事则先， 唔会自己匿埋喺个安全嘅地方，又去煽动其他嗰啲人。 臨危不顧， 我屌你老母味噶，啱唔啱啊？系咪先？我讲嘅啫喎。 今次仲结啦，因为今次有个屌你乜老萧喺度坐阵啊嘛，由佢落命令啊嘛，屌你乜仲有个网台啊嘛，日日做节目就喐你，系嘛？咁我梗系反驳啦，系咪？我梗屌你老母啦，而家啱唔啱啊？ 你讲咩啊？ 傻傻地嘅你都。 其实即系如果人中咗落去，咁佢。咁於是咧，佢做一樣好激嘅嘢，佢變咗英雄啊嘛！佢用心就咁卑鄙啊嘛，即係咁樣嘅。 而是你現在講緊嗰啲嘢係讥笑人哋用激將計激嗰啲人，想喺出面播激嗰啲人衝入去，嗰啲人衝入去可能就犯咗法，你就做英雄。包括所有建制派現在話，冇一個人卑鄙得過黃毓民。 政治一日都完場，今日嘅教主，明日嘅魔鬼，我哋最緊要嘅係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逢星期一晚九點至十點，新減肥。 黄毓民答辩的时候说，当日在修顿中心外面的街站呼吁一起行上礼宾府，只是一个口号，想做势，不是真的要行去礼宾府。 我讲的啫。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大家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冯艳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柯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阀。 好，大军阀第二节，够气啦，陶君衡系嘛，闹咗两节，闹咗两个钟 啦，前头加埋。冇啊，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系要我哋监察嘅。所以你千祈唔好行差踏錯， 係啦，唔好話人哋私怨啊嘛，係 嘛？第一，我哋為咗 hit rate， 因為點解咧？我哋大事飆升啊嘛， 咁老實嘅你真係， 我哋幫下手， 係啦。 所以咧，你有乜嘢嘅時候咧，我一定喐你， 係啦，一定開行炮火嚟喐你啊！ 十倍奉還， 係啦， 唉，百倍奉還都得， 半扎直樹。 佢最尾嗰度要一百億倍奉還， 一百億倍奉還。 咁啊点啊？佢可以信我点啊？系咪我都唔夸唔差选咯？ 几多几多可律师信俾你啊？ 屌你有，佢阿哥有钱打官司先啦。 佢唔系讲 有钱打官司先啦，周街即系难听啲讲，你即系自己都即系周身屎嘅时候，系咪？ 吓， 即系自己啲钱银都唔系好掂啊！ 佢好似收埋好多噶， 系咩？我唔知， 唔知啊。 咁啊，你讲嘅啫，你讲嘅啫，系嘛？ 我讲少少啦，即系嗱，即系我谂咧，好多即系前社民联成员，好似我咁，或者系依家嘅社民成员，有好多即系都系晒郁文咧，即系嗰个感召咧，先至开始即系可能热心时事啊，即系关心啲即系政治嘢啊，咁样即系大家睇到咧，都觉得都系不胜唏嘘啦，即系。希望佢早啲醒啦，係咪先？ 亦都多謝鬱敏咧，就俾大家見到呢個政治人物嘅真面目。 係啦，冇錯，即係大家人生上咗一堂非常之寶貴 嘅課。可能係好嘅事喎， 係㗎。 即係可能你司徒華點樣契弟都好，係嘛？你未必睇到喎。 係啊， 係嘛？因為佢一路戴住個假面對。到即係蓋棺。 哇！你好 critical thinking 喎、啊，謝師傅你咁講嘅你。 冇啊，佢 所以咪可恥咯、 啊，咪排骨仔咯、啊。 唔係，但係佢嗰本書就已經透露咗玄機啦。 哦， 你有冇睇過本書啊？我唔記得叫咩名 字。大江東去， 係、哎、大江東 自傳啊， 就係嗰本自傳。 佢透露咗啦，即係再引證咗。 即係你都有睇嘅。 唔係，佢引證咗當年許家團講嘛，話佢係想申請入呢一個嘅共產黨嘛。 許家團哦， 回憶錄啊，定係係啊係啊係啊，許家團回憶錄嘛。我記得我有睇啊，許家團回憶錄，係、咪？引證咗呢樣嘢啦。 梁慕閒都講過，其實佢係個共產黨人嚟噶嘛。 不過係俾人飛咗出嚟嘛。 係啊，我以為你講緊日大江東去，引證咗阿司徒華好風流啲啫。 大江東去就話許家團就叫呢個司徒華入。翻翻嚟， 系 咁啊！华叔就话你唔入去咧，就更加方便展开工作。咁做咩？ 唔系，但系当阵时佢点样回应许家团咧？佢就话道听途说啊嘛。 嗯， 即系九几年嘅时候啊，即系当记者问佢，许家团曾经 make 过呢个 comment， 就话我曾经想申请入共产党。 系 咁底蕴都出咗啦，系咪？即系佢自己。不呢、這個應該係要嘅，即係你臨死之前將自己嘅需要爆曬出嚟。如果唔係咧，就係、是、對住天主或者係即係天父嘅時候咧，人哋會審判你啊嘛， 愧疚啊又會。 咁啊啲教主都要審判下嘅。 大家都係等教主最後的一片啫。 係啦，咁啊大家即係主要做不受人惑的人啦。所以 喂大佬，我哋而家搞下搞下變咗呢個匪類監察 員。咁所以就要轉話題啦，就要我哋就要講翻即係大軍閥本身應該講嘅嘢啦。 哦，你轉話題速度拍得上教主喎。 係啊，轉得好快㗎。 轉 咗啦， 转话题好过转立场啊！ 讲翻啲台湾嘢啦，咁啊，台湾近日有一单咧，即系都几好笑，又但又对佢哋好大镬嘅事情发生咗，就系、是、呢个咧，郭晋安都叫你哋一齐移民去嘅冈比亚咧，就同呢个台湾断交。 唔系阿鲁阿图咩？ 阿鲁阿图系陈启泰。 哦， 系啦，你记错咗啦，系啦。 冈比亚， 冈比亚冇错， 系好出名嗰啲地方，听讲系高登讨论区系嘛？ 都唔系嘅， 喺边个位置嚟啊？集你作为一个通识嘅教师， 喺西非， 系咪塞内加尔？ 西非一个130万人口嘅小国家， 130万人口， 佢成个国家系俾塞内加尔包围住啊嘛！ 我就知佢喺非洲，我唔知喺边个位置。 佢冈比唔系佢喺西非最西端有条河叫冈比亚河，咁嗰个国家咧就系围住嗰条河建立嘅， 即系一个冈比亚城邦嚟嘅。 系冇错啦， 咁佢城邦实勇武啦， 系啊，好勇武啊，所以头先阿土咧就讲紧话咩啲高登仔最中意讲嘅呢个地方，第一就因为郭晋安不断咁宣传话移民去嗰边就有好日子过啦。第二样嘢就系呢个国家咧，曾几何时就专门出嗰啲专门咬春袋嘅鱼，咁所以先至咁出名嘅啫。咁但系问题咧，呢个专门咬春袋嘅鱼，咪养啲专门咬春袋嘅鱼嘅国家咧，而家都咬埋台湾嘅春袋，就即系直头咧，连台湾系啦，就系、是、喺台湾完全冇任何。嘅消息同埋情报收到之前咧，就即刻话同马英九同台湾断交。马英九我谂佢而家真系呆鬼咗，喺16个钟头之前先至话去正式同冈比亚断交。 唔系解释下政策先，点解阿鲁阿图或者呢个冈比亚咧系即系需要作为一个移民嘅点咧？其实佢系想打个圈翻嚟咧，去申请香港身份证嘅。 或者係美國身份證，就主要都係大陸人做多嘅， 係 專才啊嘛，嗰班 即係蝗蟲， 係啊，大家所講嘅， 周圍死咁嗰啲班契弟咁樣係咪？ 係啦，喂，其實想問一下咧，即係嗱，依家即係中華， 我覺得呢條友好笑啊！你唔好問嗰啲咁認真嘅問題。 得， 我啱啱即係你叫我去 prepare 呢個題目嘅時候，哇！呢條友幾抵死喎！嗰、那個總統叫咩名啊？ 假梅啊！ 假梅，哇！語出驚人。2007年嘅時候咧，就話夢中咧學識點治療愛滋病。 系喎，佢冇讲点自发啦， 咁多嘢 唔知嘅， 大吐咯，可能系。 仲有咧？ 仲有就话同性恋系人类最大嘅威胁，不过呢个算啦，呢、這个政治立场系嘛，可能佢即系唔中意。 咁有几好笑咧？蔡志森都系咁啫。 系咯， 咁蔡志森都好好笑噶。 唔系蔡志森可以去嗰边选总统咯。 唔系，仲有一点佢抵死嘅，佢话扬言咧，台海局势如果发生变化嘅时候咧，冈比亚出兵东亚咧就攻击中国嘅沿海经济区。哇！呢下抵死嘅大佬， 有几多兵先佢咁劲？ 我唔知啊，佢冇讲。 我睇话就话1000海军陆战队就可以征服中国啦。 犀利、哦，南华都可以战胜巴塞入到三球嘅半场。 喂，咁我哋谂一谂啊，我哋送翻咧10个8个嗰啲年青博客，好有前途嗰啲咧，去培训下啦。诸葛头就一个城邦就咁搞掂噶啦，又 系咯。 话当年。无论呢一个嘅鸦片战争到呢个甲午战争，都唔止1000嘅日本仔，1000个英国佬啦，系嘛？你冈比亚你喺西非系嘛？ 系、啊， 飞到嚟呢一个嘅中国嘅沿海，即系东南嘅地方， 吓、 啊，即系由香港一路咁杀上去、 啊， 上海一路咁杀埋上去啦，系咪？ 嗯， 1000个搞掂，我谂咪傻。呢、這个总统大佬屌 啊， 咁召到啲本土派反对中共暴政啊嘛， 或者可能佢派嗰啲1000个咧，好似 Diablo Three 嗰啲咩巫师嗰啲咧，吹毒箭啊嘛，死好多人啊嘛，样嘛，打机啊嘛，样大佬， 几班宅男真系几多想象啊，真系 唔系啊， 喂，台湾被飞啊，其实都系几惨，确实系，即系阿龙头先你讲啦，系嘛， 系啊， 几个钟头之前知啊， 16个钟头之前咯， 吓。 啊、 即可能系仲系瞓紧觉， 唔系即系咁讲，系唔系系冈比亚共和国喺上个礼拜咧，就喺无声，即系冇任何先兆嘅情况之下，就同台湾讲话决定要断交啦。但有冇话同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咧，就冇讲。咁台湾咧就亦都派过佢嗰一个特使就出去挽留嘅，挽留完之后咧喺16个钟头前先至决定话正式要同冈比亚断交。 而家嘅16个钟头前 系冇。 冇錯， 即係等咗成，即係驚咗成個禮拜，突然間誒撲街啦，原來佢係堅嘅。 係啊，唔係啊，即係等，即係等於你一個宅男溝女，跟住後來條女飛咗你之後，你 又唔係好信， 你又唔係好信，係啦，就走去 女發脾氣， 係啦， 繼續 就想去佢屋企嗰度就敲門，咁跟住咧就發現自己食咗閉門羹啦，咁話而家唔係我飛，唔係而家唔係你飛我，係我飛你，完。 喂，唔係喎，我睇就唔係淨係閉門羹咁簡單喎，就你見到佢吸引第二條仔添嘛。 係啊， 呢、這個假媒就直頭喺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話咧呢個 玩 Facebook 噶，話呢個有 玩 Facebook 噶， 繼續 咁勁嘅， 佢有個 fan page 嘅，fan page 咧就話咧呢個中華人民共和 國，有幾多人 like 啊？喂， 哦，冇睇過啊。 哦 ，OK， 好想 like， 有冇六千個 likes？ 係繼續。 就話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先係外交關係承認嘅唯一中國啊。 喂，你唔好忘記一樣嘢喎，今時今日喂，你要承認一個中國嘅時候，喂，我唔飛你台灣，我點樣可以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但你好似中共政府、中共政權其實係冇話同佢建交嘅， 冇講過任何嘢。 中共都 shock 嘅喎，喺呢個問題上面， 係甚至即係佢哋 堅定留咯。 中國外交部甚至講咗話，其實即係 我冇之前冇同佢傾過， 完全冇係完全冇接觸過，即係光俾下政府嘅嘛， 係 啊， 咁抵死呢單嘢，其實真係幾好玩喎，真係。 但係對台灣就即係嗰個外交或者甚至對國內政治就都好大鑊咯， 梗係好撚震撼啦。 唔係因為點解對台灣嚟講係重要嘅？ 嗯， 第一。因为佢自己称自己一个主权国嘛，中华民国都是主权国。如果你越嚟越少在政治上的邦交的地方嘅话，一定是对你所谓日后迈向即系台湾独立系一定有影响啦。 咁、啊、应该民进党好惊，系咪？ 民进党咪屌柒国民党咯，屌系嘛？ 系啊， 你当政嘛。第二就是你会失民心咯。 嗯， 即系你台湾由即系当年即系百几个即系有邦交嘅政治上嘅国家，一路吞到几多？除咗梵蒂冈之外。22个， 唔计梵蒂冈系21， 吓， 计埋梵蒂冈系22， 哦， 系 啊，我又23添，即系而家冇埋冈比亚， 冈比亚就22啦， 哦，真系大镬呢个嘢，真系，冈比亚嗰啲算啦，系嘛？非洲而家其实仲有几个国家，因为非洲嗰啲系比较容易沟噶嘛，嗰班即系其实全部都系掠水嘅啫， 有水就得噶啦， 机会主义者 系啦。 仲有几个噶嘛？ 非洲啊，而家仲有三个咯，都系啲讲完你都唔知嘅地方咁啊！ 哦，得，算啦， 即系你睇世界杯外围赛都唔识嗰啲名咁样。 唔系、哦，有个你花生足球嗰度咧，成日讲个布基纳法索，成个国家咧就全世界最穷嘅国家。咁一正因为佢成个国家系冇电力嘅关系咧，如果你要打呢个世界杯外围赛或者附加赛，而且系布基纳法索嘅主场嘅话咧，你只能喺晏昼度打。 嗯， 你唔能够喺夜晚度打， 因 为冇街灯。冇错， 好犀利！我已经法罗群都已经系好少嘅国家。 嗰个系咪同中华民国建交？ 嗰个系同中华民国建交嘅，系啦， 系啦，唔系即系嗰啲非洲国家，其实即系就利用即系两岸嗰个关系，就系咁揼心口咯。咁其实冈比亚之前就即系主力就揼呢个欧盟啦，主要就系、 是、欧盟都唔睬佢啦，后期 欧盟好似2008年已经唔睬佢哋， 2008年就反咗面啦。上个月就冈比亚退埋英联邦添。 咁戇鳩， 係啊！你香港人 唔係啊， 本土派啊，想衝翻入去 咁人哋有啲喎， 人哋有 少 啊， 本土意識咁咪點會跟你英？ 即係人哋嗰1000個精鋭就真係本土嘅， 好外國喎，真係。 唔係，但係呢啲友都係掠水嘅啫， 嗯， 係咪？所以台灣都要諗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未來嗰、那個即係外交上，係咪應該繼續喺度同人哋數有幾個邦交嘅國家咧？ 唔係，但係 新嘅路線係咪應該唔好諗呢個？ 但 係 個問題嗱，即係譬如，即係 喂，你所謂有邦交嘅意思就喺政治上啦，係咪？ 係啊。 但係其實實際嘅作用係在於方便即係人民嘅交流嘅啫，生意嘅往來嘅商業嘅利益嘅啫。咁、 嗯、 你台灣喺香港經濟文化辦事處係咪？亦、嗯、都包括簽證嘅支持呢啲嘢啦。而家唔使添啦，以前都要簽咩台證啊支持呢啲嘢。 係。 咁都做到啊。 但个问题系，即系佢可能见你个政治背景，即系你都系即系个中华民国嘅特别行政区，咁我想同你搵钱。事实两地好多交流，先至有一个切冲嘅办法啫。咁但系个问题系，即系我又学阿龙讲下历史啊，即系好似以前德国统一咁样样。咁你嗰阵时嗰个乜鬼嗰个邦系普鲁士，都系要去结盟啊，孤立一啲敌人啊。先至可以幫助到個德國統一，其實依家台灣都係啫嘛。咁 如果你從獨立嘅路線角度睇，一定係。 係啊，咁你如果 但係你冇得同老共鬥啊！而家屌佢財大氣粗， 咁佢做嘢咪唔可以更加去 係咪光比啊？定係諗住 交過咯？咪 諗住喺度挾持嘅啫嘛。基本上係睇下即係標咗心咁樣，係咪睇邊個俾得錢多，咪邊個傻咯？ 嗯， 系咪先？对帮江美亚嗰个傻佬，系咪？又话自己发梦梦到有啲艾滋病，可能发梦梦到即系见到呢一个嘅邓小平，邓小平叫佢一个搵呢一个同我结交都得噶，点解会饮佢鸭嘅啫嘛？嗰度傻佬， 佢真系个国师罗兰 啊！咩国师罗兰啊？ 佢就咩？佢国师真系。佢國師真係靠問米真係決定國策噶嘛？佢夢中發現即係可以醫到艾滋咁 講。好 old school 啊！你 睇佢問米係太上老君嘅先而家， 咁就真係睇下太上老君會唔會太上老君會唔會問米講多個城邦？ 唔係初時我都有啲 shock 嘅，就係話咧，即係一方面台灣喺十六個鐘頭之前，我唔冇你咁準啦，十六個鐘頭。總之就係台灣人唔知嘅之前，我理解就係、是。不 anyway， 即係十六個鐘頭同即係發布嗰公佈咧，都係冇所謂啦。好似仲喺 Facebook 都公佈嗰啲係嘛？係 初初有發過聲明嘅，有發過聲明嘅官方。 哦，即係自己嘅。 但都好撚兒戲啊！即係你毫無先兆咁話，喂，即係好似 分手啊！係 啊，係啊，唔撚妥你，即係啲球員即係同我球會，屌我唔撚妥你，我交違約金我即走啊咁樣樣。 唔係呢件事 樣咯。 唔係呢個國際外交上面咧，交嘅在於第一啦，第二咧就係連佢想溝嗰條仔咧。即系共产党啦，我唔知佢会唔会喺呢个问题上面又讲大话啦，你知佢系撚人噶啦，系咪？佢都唔知道。喂，呢下嘢先 完全冇干预喎， 系咪啊？ 完全冇干预。 以前唔会咁噶嘛，以前啲人话啊趾高气扬，应该同我建交咁样噶嘛。 系啊。 喂，今次真系好 shock 喎，大佬。 嗱，讲埋先啊，即系冈比亚同中华民共和国系曾经建过交嘅。 系啊。 系啦，咁后屘就好似几年前十。啊， 1995年 系啦，1995年咁又即系转为同中华民国国建交咁样咯。 嗯， 系啦，就咁、是、样咯。 即系转嚟转去 ，fit 嚟 fit 去， 教主咁样。 啊，系啦。咁系啊，即系佢其实都系 outlaw 嘅啫，即系国际关系都系。咁啊，佢啲国家都系攞援助，攞国际援助为生。 咁啊，撞啱阿习就旧年去非洲 sell 呢个非洲梦啊嘛。 系啊。 咁啊，可能有沟咁啲冈比亚。 解释下咩叫非洲梦先啊，大佬屌，真系以为梦见呢、這 个。呢、這个就得。 医治艾滋病。 邓小平啊嘛，跟住啲行雷闪电又劈鸠啲台湾佬咁样。咁啊，唔肯得啊。阿习总咧就旧年咧去呢个非洲。访问啊嘛，咁啊搞呢个非洲本土啦，咁啊非洲系呢个非洲人嘅非洲，咁啊，咁总之就抌咗一笔钱落去咁样，咁啊主要呢样嘢啦，咁之后翻中国咧就话，哎呀呢个非洲之行咧就好成功啦，咁样，啊咁会唔会系佢真系派咗钱咧就调咗呢个冈比亚翻嚟咧？ 唔系，同埋如果从冈比亚嘅经济利益嘅角度嚟讲，你都系应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嘅，大佬而家个包你咁多钱， 财大气粗系嘛？ 系咪先？你台湾？老实讲，你俾个包啫，咁样挟持，你点搞啊？ 唔系个问题系在于你而家共产党咧，由咩不结盟运动开始咧，佢系不断咁经营非洲噶嘛。到今时今日咧，其实你中国大陆对于成个非洲嗰个影响力已经系超越咗美国，因为美国过嚟非洲嗰度，其实只不过系进行一啲谍报活动啊或者政变嘅啫嘛。但系问题老共咧过去非洲嗰度慢慢经营，即系搞地区工作嘅时候，佢带嚟铁路啦，佢带嚟呢个嘅开矿嘅技术啦。咁对于好多非洲国家嚟讲咧，喂，同老共合作真系一个好大嘅引诱嚟噶。咁自从塞内加尔咧就即系咪呢十几年前啊同呢、這个。即系同台湾断交，然后再同共产党建交之后咧，咁佢哋系带来咗一大堆嘅即系铁路技术啦、采矿嘅技术嘅时候，喂，隔篱嘅冈比亚共和国，喂，见到喂真系好大嘅引诱嘅， 系啊，所以 其实都唔单止系经济啦，即系而家。佢哋就喺度外銷呢個中國模式啊，就話喂，你可唔可以一路發展經濟，一路搞獨裁咧？咁樣咁呢條路俾佢諗得到 啊！即係威權政體 係啦， 即係搞呢個 準啲非洲獨裁者啲酋長咁啊，喂正啦、啊，你又可以搞獨裁，又揾 呢個即係鄧小平經濟上邊摸着石頭過河嘅路線，但係政治上依然咧係走緊。掂、 啊， 對啲獨裁者嚟講 係啊，所以好開心喺非洲佬。 中國呢個模式應該要 copy 喎。唔 copy 唔掂喎，真系大佬，系嘛？ 啊，其实系咪由重庆吸过嚟嘅咧？系咪噶？ 同重庆有乜关系啊？ 唔关薄熙来嗰阵时， 又 系做啲类似嘅嘢咯，系咯？关唔关事嘅咧？其实 冇乜关系嘅，共产党 系讲紧 个个系契弟嚟噶啦。 系讲紧当你相对个经济发展到一定嘅时候，薄熙来嗰个做法咧就系点样分个饼嘅啫。但系问题你讲紧咩摸着石头过河嗰个咧，点解对于共即系佢非洲国家咁大嘅诱因系在于大部分国家都系独裁国家嚟噶嘛？非洲嗰堆、 都系军事政变翻嚟嘅， 梗系啦， 即系都系 领导人算了算咁样吓，就好似 嗰啲就系真系唔系文明嘅人啊，大佬。 是啊， 是吧，那些真是土著來的嘛，大佬，即是誰打贏就誰話事的嘛。 你講什麼文明呢？你非洲最出名的那幾個即是領導人，什麼亞敏、博卡薩那些、啊、全部都食人的。你怎麼你娶老共之後想不到。 食人族。 是啦、啊、你娶老共之後想不到其他 人。即是老共在他的角度來講，其實他已經是一些文明的人來的。 是啊， 即是你不要講什麼不唔好讲系咩唔排队啊嗰啲嘢啦，即系周街踎喺度啊，屙屎屙尿啊嗰啲咁好湿碎啦，大佬你 唔食人都偷笑啦， 系啦，你去到非洲好仆街噶啦，已经系， 即系老共先用刀叉食人嘅，已经好劲啦， 系噶，咁但系即系咁但系即系李登辉咧，即系另外就系、是、佢都喂佢都有说话听，即系俾翻， 佢嗰个说话几顶人， 系啊，冇错啊， 佢讲乜鬼啊佢条友。 佢就話即係啲外交好唔成熟囉，即係人哋都話要同你斷交啦，咁你先走去即係走去掹人車邊啫，係囉，即係派個特使走去同人傾都有，即係我諗佢嘅意思係即係你如果人哋同你斷交嘅呢，一定聞到陣除先啦，最少你會 feel 到 咁，但係難講喎，我覺得李登輝呢個有 harsh 嘅 comments 得緊要喎、 啊、 你唔覺得咩？大佬呢條友夢中夢到啲艾滋病系嘛？跟住话一千个咩特种部队啊，海军陆战队， 我累啦， 系诸如此类啦，系可以即系侵占到呢、這个即系沿海城市咁。喂，大佬呢度系咪 short 噶，大哥？ 唔系、啊，李登辉讲得合理、啊。 跟住喺 Facebook 度公布吓，话即系同人断交咁样，屌大佬咁捻顶人。 唔系李登辉合理、啊，佢嘅意思其实喺度谈紧咧，马英九佢由2008年开始搞嘅活络外交就是话，喂，建基于喂中共唔主动同你抢一个邦交国嘅时候，我自己本身咧都系维持翻一滴不断咁削减嗰个外交 budget， 咁就去即系减轻政府嘅财政压力。但系问题佢咁样做嘅时候咧，与此同时佢嗰啲咁嘅情报工作嗰啲咁嘅 budget 都系咁 cut 咧，咁所以如果你冇足够嘅钱去到支撑你嘅情报网，你咪根本闻到人哋浸除咯。尤其是呢咁偏远，即系消息咁唔灵通嘅地方，你一定系要摆钱不断咁样搞情报，或者做呢个关系维系噶嘛。 咪但系翻翻转头，佢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嗱，你戆居居咧，人哋要断交你唔知啦，即系唔好讲嗰啲玩嗰啲啦。 系啊， 好啦，而家你去救，你咪即系俾人哋揸住个春袋， 你咪 即系跟住咧。如果你真系 俾咗钱， 俾钱再俾多啲，100亿唔够，200亿、300亿咁样。俾完錢之後，喂，其餘老實講，剩翻落嚟嗰22個，除咗梵蒂岡之外，其他都係咁嘅友嚟嘅啫嘛。 係啊，冇似即係啲人叫你喂翻深圳唔好俾錢乞衣啊，咁樣因為一窩蜂嚟噶嘛，咪一樣道理啦。 係啊，喂，其他如果你今次就範嘅話，其他就會攞呢一樣嘢嚟要挟你噶咯喎。咁你多錢都唔撚掂啦。 喂，好撚彩你得三個非洲邦，非洲嘅即係國家係即係有邦交嘅。 有12個拉美嗰啲都窮噶， 拉美都窮係咯。最似樣嗰個叫巴拉圭，即係叫世界盃會聽過嗰啲啦。 系、啊，但系佢其实呢个国家都叫绿色地狱嚟噶嘛，即系话成个国家90%嘅森林，其实佢基本上冇乜矿产，除咗出产木材之外， 咪所以要谂一个问题，即系从台湾或者系中华民国嘅角度去睇嘅问题就系、是，你而家仲系咪靠数呢啲嘅邦交嘅地方先？你靠数呢啲一定唔够老共嚟噶，同埋老共嗱，我收到嘅消息就系放咗佢一马噶啦嘛，其实老共应该系同马英九而家即系鱼水交欢，系嘛？ 系咯，水月第三次国共合作啦，屌！ 唔系咯，其实已经系放佢啊嘛，已经唔同佢抢噶啦，已经。如果要佢真系要同，即系台湾抢，你边度够佢抢啊？而家 啊， 咁你都死嘅，咁点算？不如谂个第二条出路咧，唔好再同佢数呢啲咁嘅政治上邦交嘅国家。 其实我想问一下咧，台湾依家系咪即系完全冇本钱去建立一啲新嘅邦交国家咧？系？ 调翻转咁讲，你有得俾你拣嘅时候，你会埋老共手啊，定埋台湾手 咧？唔系，我又想问翻你，系咪真系要二拣一咧？即系对一个，即系譬如我系一个非洲国家，系咪真的 最好两个都拣？ 系咯， 系咪一定要二拣一咧？有冇有冇 一夫一妻？ 系 咪咯？ 一夫多妻咁得唔得啊？ 屌啦星嗰个唔系结婚嚟噶嘛，邦交嚟咁样，即系我识个 friend 咁样系咪先？我识个陶君衡咁，唔代表我唔可以同阿龙做 friend 咪屌？除非佢系黄毓民啫。 如果三十 又抽水你个捻样啫。 如果三十年前，我觉得你呢个讲法合理嘅，即系但系而家嗰个差距咧实在太远啦。 嗯， 你谂下系咪呢个问题先？ 唔系，我觉得系我要睇下系咪系国民党上定系民进党上。 民进党上系点咧？ 冇分别。 民进党上咁，即系咁，中华民共和国俾个压力咪会大啲咯？ 嗯嗯， 会唔会先？ 啱， 我觉得系，我觉得一定会咯。 但系如果民进党能够上到台，我相信佢喺对中国路线里边改变 都系一样。你睇下陈菊都要走去应付呢个大 谢长廷都要上去同老共叩头啦。 咁大镬啊！依家系， 唔系所以，唔系点解你赢唔到啊？你赢唔到台湾嘅选举，因为嗱，你唔同佢以前就比例代表制啊嘛，呢个系 winner takes all 嘅制度嚟噶嘛。winner takes all 最重要嘅关键系啊，立法会而家都系啦。winner takes all 最重要嘅关键喺呢个选举制度里边，其实就系中间嗰所谓嘅 median voter， 中间嘅选民啊，可能系来回 10% 嘅啫，或者甚至乎可能系7-8%，即系来回16%。56%，嗰班人系最关键噶嘛？你固定嘅支持者，冇人会再嚟噶啦。深蓝深绿，系咪？你再 appease 佢冇意义噶嘛？你真系要拉翻过去中间嗰度嘛？你定唔到国旗、国歌，甚至乎即系国号嗰啲路线嘅话，或者对中国嘅政策嘅话，民进党点当权？ 其实问题就系民进党当权咗，佢都冇诚意去做呢样嘢啊嘛！即系初陈水扁上台嘅时候，立法院又系佢嘅，内阁又系佢嘅， 立法院都唔系佢，佢都唔系多数。 接近啦、啊，有几年我印象中就系多数嘅，咁、都系搞，即系佢都冇心情搞。其实根本而家就民进党大家坐喺度 cap 水嘅啫，好多时候咁你阿爷有钱俾佢嘅，咪开心咯。 唔系，所以有好多人咧有一次讲啊，我有一次去美国，哎呢、這个真系一个一言惊醒梦中人嘅一个故事，就系、是、美国嗰啲政国务院嗰啲官员，佢话咧而家点样睇中国咧咁样？佢话台湾嗰阵时候佢喺嗰度做嘢，嗰啲台湾佬即系民进党啲友咯，你唔好点中国啊，癫嗰班友。佢话而家嗰班友全部翻晒做生意， 嗯。 落刑嘅人都如是， 嗯， 所以咧，即系都要屌屌台湾嗰啲本土派，屌 咁啦，冇骨气嘅系嘛， 契弟嚟嘅， 喺钱上面，每个人都要跪低。 呢、這个就令我即系谂起西班牙咧，即系睇波就知啦，加泰隆尼亚咧， 系 佢哋咪只有队国家队嘅， 系 屌你配奥尔啊，嗰啲巴塞啲捻样咪踢西班牙扑街，攞晒杯咪好捻开心，冚家铲， 咁唔都唔捻踢啊？你一世都唔使踢啦！ 咁你唔好同加泰隆尼亚独立啦！屌你老尾，真系 建筑还建 筑客户衫要攞埋好只色嚟，屌那声真系！喂，咁我哋下节再讲，时间差唔多呢节。 都下节咗。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司令部爆息冇交做， 太夸张！有啊，你知人搞哪做啊？真系 女人是用水做，那男人又用什么做呢？ 我发现我老公有外遇啊，是不是应该扮不知道 啊？男人都是用下体想东西的啦。 哎呀，他今天送了一个麦当劳给我啊，究竟他是不是喜欢我呢？ 港女，我说你是港男就真。 啊，我男朋友一晚要来三次啊，好累啊。 逢星期六 The Voice of Woman 深入探讨两性关系。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阀。 好，翻嚟第三节，大军阀。哇，巴闭啦，土依家上集见多人咧就话，第三节唔好做啦，咁闷，讲埋啲嘢咁样。 再轮郁文你又想系咪？ 唔系啦，我哋 可以学郁文一个 style。即係今日咧就睇咗呢個即係諾貝爾經濟學獎嘅得主，唔知2001年定2002年啦，唔記得咗，唔重要啦。總之係諾貝爾經濟學嘅得主啦。佢嚟咗香港就叫做 Joseph Stiglitz。 係， 佢講嗰啲內容咧，我喺呢個節目都講過啦。自吹自擂一下，一佢唔相信所謂 trickle down effect 滴漏效應。咩叫滴漏效應咧？咁樣係嘛？ 先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 以前曾蔭權好中意講嘅呢個。 唔係，應該咁講。嗰陣時候其實90年代嘅時候，自由黨嗰啲契弟咧都講過，就話我哋先做大個餅先。 嗯， 即係有一班人係有錢咗之後咧，跟住咧就慢慢咧就係滴落去。 嗯， 即係有錢佬炒樓賺咗錢，咁佢都要使噶啲錢，係咪要再投資？咁都要請人噶，咁要消費噶，係咪都要揾律師噶？係咪？ 嗯， 咁咪點咯？係咪？ 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話，從美國嘅經驗裏邊係唔得嘅。 啊 ，OK， 咁啊，大刮 99% 嘅人咧，基本上咧都唔可以喺呢个敌 大刮自由党嗰啲契弟一包喎。 系咯， 唔系佢哋错啦，佢哋 我 bingo 啊，我其实我嗰阵时候点解我又话 咁，你应该攞诺贝尔奖啦，应该。 屌， 佢冇讲做 research 啊，讲紧 我冇做 research 嘛，我只系呢个判断嚟嘅啫嘛，因为我同我嘅。observation 觀察咗係唔， 哇仲勁咯！你判斷 我九十年代 做得係 research 做多嘅嘢， 你淨係判斷已經去到咁盡咯。 哦，佢做埋 research， 你有第二啲判斷揾人去做 research 嘅嘢啦。嗱 ，Roger 你幫我。 我九十年代，我講第三次就幫我牛寫嗰陣時候咧，就係 speech 就係喐呢個自由黨，喐呢個彭定康嗰陣時候，我就係咁寫啦。所以咧，有啲人話 I told you so， 其實英文都錯埋嘅，因為 I have told you so 先係啱嘅英文嘅文法。I have told you so 咁樣。咁、 啊、 所以中一 ，OK， 即系呢个今次系三重彩嘛。第二系咩咧？ 第二咩？ 我都唔记得咗啦。话最低工资系嘛？最最低啦，已经系最低工资不能系能够改善贫富悬殊啊！ 嗯， 系咪？ 系 当年喺呢个民主党咪噏过咯。 吓、 啊，呢、這个系你离党嘅原因啊？ 系最主要原因啦、啊，最主要原因啦、啊啊，所以我一早同民主党反面啦，屌我要票债票偿多嗰班契弟啦，系咪先？第三个系咩话？啊，呢、這个系同阿 B 喺个节目里边拗噶嘛、 啊， 不能够同美元挂钩、啊，应该系同一男子嘅方向挂钩。个、啊、道理其实好简单，因为香港系一个 small、 啊。阿 B 系点啊？阿 B 系赞成同 我唔知佢赞成乜鬼啊？唔知系赞成乜币啊？冇乱，冇入嚟。我嘅讲法就系 冇血色，而家呢条友。 同一男子方向掛鈎咧就係啱，因為點解咧？香港係一個 small and open economy， 啊， 即係一個細嘅開放型嘅經濟體系， 啊， 即係你受外邊嘅影響係好嚴重的，所以你同一男子嘅方向掛鈎咧，相對你嘅貨幣嘅穩定性係會強。當然你話即係從純粹嘅自由學派咧，係唔會贊成咧係 fixed exchange rate 或者係同任何一個貨幣掛鈎嘅。等自由市場浮動咁樣點啊？田老師，你呢個教呢個通識嘅時候， 教通識識咗咪教 econ 喎，唔識呢啲嘢喎。 哦 ，OK， 我就呢個時候講一男子貨幣，你一有啲聯想， 犀利啦！ 有咩聯想？有咩聯想？有咩聯想？ 冇咩聯想，我都係揾翻啲識嘅人講啊。 阿龍又講啊。 冇啦、啊，喂你讲緊一男，即係一男子方，我突然间谂起一男子因素，即係唔关事嘅呢啲真係。 哦，你个包仔都系啲高登。 咁犀利啊！ 即係好多联想，即係讲正经嘢嘅时候，用一个好鸠嘅答案去答，咁又有讽刺嘅成分。 跟住用好鸠，讲好鸠嘅 topic 嘅时候，我哋讲啲好正经嘅理论咁样咯。 切， 系犀利啊！咁啊，陶嗰人向呢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进发。 唔系，犀利啦！我有睇过本书噶。 Globalization and 我上次咪介绍过咯。The price of inequality 啊、哦、系啊， 不文明的代价， 同我哋即系上集即系讲唔晒 的代价， 讲唔晒嗰个 topic， 好有關係喎，即係上集就即係 Michael Mo 咬牙切齒啦，即係因為啲大陸學生攞嚟，即係可能個 GPA 好低嘅，咁佢都即係好易攞到學位，咁就即係令到啲本地學生攞唔到學位啦。 嗯、 即係上集大家都記得啦，咁即係我哋講緊咧，即係因為近排咧有篇報道咧講緊即係香港嗰啲啊億萬富翁咧，27% 咧都係即係啊靠房地產去支付嘅， 有 27% 就係白手興家嘅，絕大部分即係。大概73% 嘅富翁咧，佢哋全部都系二世祖，就系、是、靠房地产或者祖宗留落嚟嘅基业，先至可以继续维持佢富裕嘅生活。 咁啊，上集太 high 啦，咁啊讲唔晒，咁啊今日埋埋个尾佢啦，叫做。 咁、那个问题就系你靠房地产，确实香港系可以致富。呢、這个亦都系香港人。小部分，好少部分香港人咧累積財富嘅方法，因為點解咧？我呢個係我自己個人有少少體驗啦，或者我呢一代嘅 generation， 即係四十零到五十歲嘅人咧，都有呢、這個experience 嘅，就話其實你平時打工啊，做生意啊，揾嗰啲錢咧，其實係真係夠糊口嘅啫嘛。真正你能夠累積財富嘅方法，唯有就係踩炒買賣，股票都唔掂。 啲 financial planner 都係咁同你講啊，即係你。即系落银行会咩嘅、哦？通胀你系蚀嘅咯，其实啲钱 即系今日 付 嘅 嘛。好，你喺大陆嗰度，即系呢班人咧喺大陆嗰度咧，咪俾人 define 做黑五类咧，地富反坏右。 多谢你， 真系咁样嘅、哦。你就系靠累积土地，所以就得到嗰种财富。然后你为咗维持嗰种咁嘅财富，所以你又做尽坏事。咁反就梗系反对任一切嘅改革啦。然后咪做大右派咯。 但系呢個產業單一化嘅問題就係而家香港你面對即係點解咁多對社會不滿嘅一個原因咁樣。其實我嗰陣時候咧，我記得咧，我睇過許寶強，我唔知嗰陣時候你有冇睇。佢反問香港人一句：係咪一定要買樓咧？咁樣租唔得嘅咩？ 如果嗱 Kevin Ho 即係我啱啱路過嘅就 係你係準備做走節目嘅，係你搶位係點？ 咁但係歐洲亦都有好多國家啲人係租樓住唔買樓嘅喎，咁個租金仍然即係嗱，就算德國嚇柏林一個喂，德國係歐洲最大經濟體系，首都柏林喂租樓仲係好鬼平。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供樓 嘅喎，嗱，即係就算德國都有供樓噶嘛，係啊，即係香港有個諗法就係、是，喂，我租樓。我即係幫人哋供樓喎。如果我買樓，我俾按揭，跟住再分期供嘅，其實我俾個價同我租樓差唔多咗，咁咪好笨咯。 嗱，咁你要咁諗咯。咁你嗰個地方嘅樓價咪不停咁升先。咁你因為如果你要供樓嘅話，你要俾利息噶嘛。咁你就係俾多咗錢噶嘛。咁如果你個樓一路都係維持住唔係升得好勁嘅，咁可能你利息都蝕埋喎。你供完之後。 唔係，但係香港有兩個，一個係文化因素， 係 即係我哋一定會覺得即係 華人文化。 就是、 有嗰個自己擁有嘅房屋， 有 或者土地咧，係 啦， 就硬係覺得 feel comfortable。第二就係你有係有經濟因素，你有錢嘅時候，你唔係擺啲錢喺銀行，你梗係去買樓啦。即係從80年代開始，除咗一兩個波浪之外，基本上呢個係好穩定嘅投資嚟，磚頭係永遠冇蝕本噶嘛。同埋呢個係一個累積財富嘅方法，正如話我哋呢一代人咁都覺得。即係我哋嘅實踐嘅經驗就係實冇死嘅， 但會唔會亦都係因為税制嘅問題咧？即係我哋曾幾何時睇過亞視新聞咧？咁佢就咁講話，因為德國嗰度咧就一個 仲睇亞視嚟 資產增值税係啦，exactly 就係 Kevin Ho 想講嗰樣嘢啦， 土地空置税、房屋空置税嗰啲咁嘅嘢係 啦。 阿某君唔識答嘅，嗰次就係咁比爸爸喺度答，因為我讀經濟亦都讀過呢個税制。 唉，真 係 好怨讀。阿龍繼續 係啦，佢 屌你老尾，你仲投佢票啊！仆街。 有咩问题？因为 佢答唔到呢个税制问题， 佢答唔到佢可以学噶嘛？我哋要俾人一个进步嘅空间噶嘛？你真系啊！喂，讲紧一样嘢就系话，当你即系喺买咗嗰层楼，然后咧再转让翻出去嗰阵时，你赚到嗰笔钱，其实俾一个好金嘅一个税噶嘛？ 你就算唔系一个特别嘅税，你都可以话当系你嘅入息一部分，跟住你当你入息嚟打税咯。好多国家都系咁噶， 系啊。大問題香港就係冇呢一樣嘢嘛。 Capital gains tax， 嗯 ，capital gains tax 唔單止係包括呢個房屋嘅，亦都包括股票 啊， 投資啊等等嘅嘢。 係啊，你即係好話唔好聽，我而家部相機嗰部相機我轉， 同埋佢有分嘅，例如美國咧就有分，即係一年以內。 或者兩年一年到兩三年啦，或者係三年以後，如果長期投資嘅話，佢稅率係相對上比較低啲，呢個係合理嘅。因為你短炒嘛，大哥你贏咗，即係賭錢。老實講，你喺美國 gambling 都有 tax 噶嘛， 係啊， 係咪？即係包括亦都 capital gains 亦都有 tax 噶嘛。咁你短炒嗰啲，咁你又好彩咁啊，大家分享下啲財富啊，大哥係咪先？咁啊好合理。 喂，咁你香港賭馬都有税啦，係咪先？ 有，不過間接就唔係直接， 係間接。係， 亦當然佢會扣翻你輸嗰啲嘅。咁通常gambling tax 就應該係好少嘅，因為通常做莊嗰啲贏曬㗎啦，係咪？但係如果你話靠房地產，你唔用呢啲咁嘅稅務去打擊嘅話咧，係搞唔掂嘅。你一定係會個樓價係不斷咁飆升嘛，同埋咧香港嘅政治環境、香港嘅經濟環境同埋嗰個文化嘅元素喺度，邊有人會買樓嘅啫？你唔買樓根本你呢一世都係蝕本，係嘛？我哋未開節目之前，我問阿澤咯，你好似好多錢人工咁嘛而家你，但我同你計過，你呢一世可能都買唔到樓，大佬。 啊，琴日 除非你老豆有錢，你阿媽有錢。 琴日有人幫我計過一樣嘢喎，佢話咧，如果而家咧咪話觀塘呢個新盤就14000一尺啊嘛，咁我梗係頂佢個肺啊！你觀塘你咁多錢賣14000一尺，咁啊算數啦。有條友咧同我計啦，咁啊如果你一個月供一尺咁樣咧，咁啊夠唔夠咧？咁我話慳啲使咁都夠嘅。 嗯， 咁啊幫我計過啦，我做咗退休咧。我都系净系买到240尺嘅啫， 咁大喎、 啊。咁仲有嗰一字， 喂，你成30000蚊人工一个月噶咯，你 系啊。咁所以你发现咧，其实个世界去到话，我哋讲买楼啊，你唔好玩啊，大佬而家。 唔系，不过我俾个 tips 就系有地产发展商即系转几手啦。我听到个消息就系、是、未来两年咧，香港嘅楼市会跌。如果你揸住楼嘅话咧，你放出去租嘅话咧，你就即系继续租啦。或者自己住就算数啦，但如果你有楼系多嘅话咧，你应该系防啦。 点解咧？因为辣椒 一，即系佢认为美国嗰个利息系会增加嘅，第一个原因。第二咧就认为佢哋知噶嘛，地产商而家揸住几多货喺手，未来两年会放啊，即系个供应系会增加啦。第三，佢话你唔好信呢、這、一个即系地产商而家仲会夹啊，屌斗快放手嘅咋，屌啲炸弹嚟噶，吴家玲。是咁放噶。 喂，讲到尾前几年炒到咁高都系囤积嘅问题嘅啫。我哋点样去解决？喂， 唔系咁你有啲黄床，有钱黄床，系咪？透过公司去买楼，佢而家个包仔亦都即系使完黑钱之后冇地方走啦，部分啦吓，唔可以话全部嘅咁样系咪？咁啊，梗系买嗰啲砖头啦，系咪？居屋都炒啦。 其实好多新楼你望上去夜晚咧，冇咩人开灯。好多望內吉㗎喎， 咁可能， 但係又拆曬棚架， 好似我哋嚟緊呢一度做節目咁啫，係嘛？咁咪未翻屋企啫， 可能係啦，但係其實好多亦都係你見到望上去係冇乜裝修嘅，可能真係有人買咗囤積咗喺度係有嘅，即係啲國內大款嗰啲，佢又唔租出去，因為嗰啲國內人唔中意放租㗎，好得意嘅。 唔係，同埋佢冇所謂㗎，佢唔使 mortgage 㗎嘛，嗰班阿哥 係 係嘛，全部係一炮過㗎嘛，即係500萬 一炮。錢集散地 係啊。 但系有一件事好变态，我觉得，即系你话跌，你跌几多啦？嗱，我举个例子，我观塘咧40年嘅旧楼咧，计售面积佢都仲系同你卖紧9000几1万蚊一尺， 即系好似我汇景嗰啲咁样。 咁我顶你个肺啦！咁你一冧，你我当你冧一成，冧两成，喂，你冧捻完我都系冇钱买嘅。 唔系你冧完都好，你面对个问题就系、是、跟住你政府就托市啦，系嘛？即系你又要取消辣椒啦，因为你就而家提早取消。你大家有冇读过经济啊？即系佢会有个滞后效应噶嘛？即系而家嘅政策推咗出之后，佢系会影响，唔系即时噶嘛，系一两年之后噶嘛。而家系有价冇市啊，其实嗰个交投已经系好疏落噶，所以萧永清咪带队出嚟喐嘅，系咪？就系要取消嗰个buyer stamp duty 啊、special stamp duty 啊嗰啲嘢。如果唔系，你根本系搞活唔到个市场。但系你又谂翻个问题，我成日都同人喺度谂，即系好似我而家住嗰度，你汇景花园。700几800尺，售面积好似唔知500-600咁上下嘅啫，即系呢啲三房咁样。你老尾700几800万，你咪黐线噶？ 总之你俾人困啦。 唔系我冇买汇景花园 ，sorry 啊，我冇买汇景花园。 唔系，但系我冇买，你冇钱买啫。 汇景花园700几800万啊？ 要啊， 要啊。 唔系咁捻黐线啊？ 你贴住东隧交通方便系咪先？ 哇！ 喂，大佬，我翻嚟湾仔三个字嘅啫，揸车，大哥。 我知。 啪一声就到噶啦，大哥。所以个问题就系翻转头去谂就系、是，喂，你去到呢一个水平嘅时候，已经唔系一般市民大众可以负担嘅水平啊嘛， 系咪？失常啫嘛，阴司。 即使你话做九成按揭，即系话攞嗰啲按揭证券公司嗰个嘅 mortgage 嗰个另外个再保嘅话， 咁攞咗幾錢出嚟？加埋嗰啲咁嘅 stamp duty 嗰啲，差唔多成百粒出嚟。 你按九成，你仲要供到扑街都未供完啊？ 系啊，三十年咯，即系阿泽你退休嘅时候都未肯供。 应该都未，佢交俾我仔供啊。 系咯、 啊。喂，同埋讲咗咁耐，喂，你而家系将紧一代、两代甚至三代嘅财富系摆晒喺个砖头嗰度嘅。而家我哋讲紧，喂，香港嗰个产业嘅多元化，喂，我哋唔系净系得砖头噶嘛。 香港有咩产业可以多元化咧？ 呢样我谂咗好耐。 你 谂产业多元化呢样嘢 有咩可以搞？ 你有冇发觉而家喺国内咧？香港製造嘅食品嘅品牌其實係好響嘅。 嗯， 其實有冇人諗過？ 一丁， 你有冇諗過？ 出自一丁香港製造咁，咪日本仔嘛？話唔係點 啊？香港製造，喺、香港自廠㗎。 OK OK, okay。 咁你譬如話榮華月餅啊等等，咁其實如果喺外國入料嚟香港大量生產食品，一啲有 certification 嘅食品，而喺大陸賣嘅。咁究竟呢個市場有冇得做呢？但嗱，政府係完全唔會諗呢樣嘢，冇話去幫助一啲食品嘅企業去喺香港做嘅。但係都有，都有大嘅喎。 Kelvin, 你咁記， 你呢個講法咧有 argument 嘅。啲右派經濟學者咧就會同你咁講，即係香港嘅經濟嘅陷落咧，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就係當年董建華搞乜港物港啊，又乜中心物中心啊咁樣，其實會出事嘅。香港從來嘅發展嘅模式係咩呢？其實真係自由經濟，積極不干預。由呢一個嘅漁村變成呢個轉口貿易，變成呢一個嘅即係輕工業嘅地方，咁跟住就走上。 但有啲產業如果冇政府嘅幫手，其實亦都係好難去可以發展嘅。 同意啊！ 你香港尤其你咁高嘅地租啦，即係地咁貴啦，喂，我起廠房幾貴啊？咁如果你政府肯喂平租啲地出嚟，爭好遠 嘅 喎。 同埋一切係講緊產業嘅根本係乜嘢？土地同埋人工係啦，同埋你啲機器啦。 系啦， 機器同埋人工可以解決，但問題土地呢一樣嘢，一完完全全係集中喺政府嘅手上面噶嘛。 嗯， 即係我哋成日睇， 咪所以政府而家係雞肋嚟嘅。你而家唔托嘅樓市，又驚嗰包負資產走翻去九八年嗰陣時候個光景，一路殺到去幾耐，到佢 SARS 嗰陣時候啊，車大遊行，所以佢冇得唔托嘅事。好啦，你繼續托嘅事，你點買啊？ 咁其實可唔可以 即係除咗中六合彩，你根本唔可能買到層樓。 但可唔可以製造兩個市場啦？即係一個市場係俾人攞嚟炒，俾人攞嚟考嚟買啲貴樓；一個市場就係政府，即係一啲平啲嘅有資助嘅屋，可以幫助啲人。 咪所以嗰陣時候寫文面咪提咯，就話你要公屋過嚟主導嘛。我理得你十萬蚊一尺啊，五萬蚊一尺啊，關我鬼事啊！總之我哋嘅呢啲就係本土啦，呢啲係叫本土啦。我哋嘅香港嘅公民。要揾嘅樓唔係困難，但係以公屋作為主導，無論你租又好買又好， 嗯， 亦都唔好咁搞到咁竇咁細啦。你知啲公屋㗎啦， 唔 係啊 ，Kelvin 你未住過咧，係嗰啲二三百尺嗰啲。 唔係啊，個觀塘嗰個咩官月華風咪好賤格咯？喂，你有乜理由你市建局？雖然你唔係一個正式嘅政府部門，但你都同 公營機構啊， 係咯？你邊有咩咁賤格？你起埋嗰啲咁嘅嗰個露台，真係夠跳樓嘅啫喎！真係嗰啲樓係 係咩？晾衫嘅啫， 嗰個圓棺式露台可以擺個棺材啊。 跟住嗰間房係講緊你擺張床咧，哇！你開門都有問題喎，你有冇搞錯？你公營機構你點樣可以即係與民爭利到咁樣啊？真 係，喂，呢個年代考試局都派花紅啦，係咪先？ 係咪先？喂，咪係咯？喂，你有乜？喂，即係講真啱嘅喎。嗰陣時社民連講話住屋真係人類最基本嘅 權利 嚟噶嘛？你有乜理由？ 咪所以我 人哋攞三四百萬都住啲咁垃圾嘅樓，喂！即系你政府系点样搞噶呢？ 嗱，政府简单嘅啫，政府而家系地产商选出嚟嘅。喂，你一定要确保翻地产商有翻一定嘅利益嘛？ 你最多系个政策系有利于地产商噶嘛？你冇必要同佢玩埋一份噶嘛？ 有利于地产嘛？有利于地产， 有利于地产都冇问题。你做啲同佢一样嘅嘢，会黐捻线啊你？ 唔系，所以我嗰阵时候咪喺度评论咯。我话如果你真系将而家香港嘅房屋问题，包括楼价问题，或者系居住面积嘅问题。 嗯， 或者系环境嘅问题，你归咎某一个族群唔系解决问题嘅方法， 系噶， 系嘛？虽然嗰啲有契弟噶啦，即系基层嘅就即系申请晒我啲公屋啦，即系佢哋嗰套理论就 系、 是、有钱嗰啲咧就炒贵晒我哋啲楼，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就算你屌佢哋都冇卵用噶嘛，你梗系屌个政府系嘛？第一整大啲嗰啲地方得唔得？第二你就系真系要慢慢地去将嗰个楼市系降温啊！你又唔可以一铺过斩落去，因为点解咧？喂，大佬，我买咗七百几万层楼。我成副身家同你拱咗落去，你一夜负资产，我要 call 窿，我咪 PK， 都算啦，自住嗰啲，哇，个地方嗰啲格都唔似样嘅。 唔系，同埋咧，你自住嗰啲人系 feel uncomfortable。 系啦，冇 错。即系就算好似阿泽咁，我当你中六合彩啦 ，OK， 我帮你俾咗首期啦。 系， 你中又好，我中好，我帮你俾首期啦。 屌， 谂 多谢你先，第一次谂多谢先。 系，我唔买嘅我，所以唔使帮。我当你搞掂咗首期，咁你每个月供起码都萬几二萬蚊啦。 要啊！ 但我话俾你听，你嗰层楼。由700万跌咗去500万，咁你点顶啊？ 屌咪公屋度好柒咯，咁咪 除咗觉得自己好柒之外咧，你系会以前嘅经验，香港人啊，就系唔使钱噶啦，唔使钱嘅结果就系点咧？咁你咪经济咪陷落咯？ 唔系， 即使你继续供到，因为你份工作稳定啊嘛，你又多，系咪？其他人仲扑街添，随时俾人 call 窿，因为自己又冇一份工，系咪？生意又唔捻掂。咁你即刻全部一嘢就滑落去㗎喇。 喂，你而家讲嘅係你自住嗰啲楼系咁样，而且呢你中环甲级写字楼呢亦都系炒到好贵嘅时候呢，其实你系除咗你而家好多公司系除咗你个嗰个 office 之外呢，你就应付埋个 managing director 坐咗喺香港中环甲级写字楼之外呢，就系冇其他嘅员工㗎，你只能够另外。 而家好多大机构根本就已经搬嚟咗中环㗎啦。 係啊，但问题。 落晒去呢个 鲗鱼涌啦。係啊，鲗鱼涌啦，有啦，九龙湾有啦，跟住你 JP Morgan甚至喺观塘添，但系问题佢哋嗰个楼价嘅租金啊，净系够请一个请一班高层喺嗰度做 conference 嘅咋。咁至于一啲比较low end 或者咁讲比较 entry 嘅嗰一堆，但系亦都好有发好有 potential 嘅嗰啲工作咧，本来应该系俾本地嘅 undergrad 走去做嘅。但系而家咧，因为冇位俾佢坐嘅关系咧，你只能够例如 JP Morgan 咁样，佢就将佢一啲比较 junior 或者比较entry 嘅嗰啲 analysis 嗰啲工作咧，就搬咗俾咗上海嗰边做。香港 send data 俾上海做一啲嘅 research 咁 outsource 晒， 系啊，结果系令到香港好多好有 potential 嘅 graduate 根本就入唔到去一啲好 high end 嘅行业。呢、這个其实对香港系好可惜嘅一样嘢嚟噶。所以其实成个地系即系影响到香港未来嘅发展啊，唔系净系而家咁样。 唔系佢鸡肋嚟嘅，即系头先我总结就鸡肋。你而家打击楼市又扑街，大家都怨声载道，系咪？即使有份稳定工作嘅人都觉得，唉，有冇搞错？买嗰阵700万，屌你咩？而家变咗500万，咁点搞啊？ 咁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打击住宅啊楼市咧，就你可能会出现你讲嘅问题。但系如果佢头先讲嘅商业嘅 demand 又唔同咯，系商业嘅 market 有。咁其实商业而家系起得好紧要，近呢一年几内系起得好紧要，租金系。 咁你俾包仔班阿表叔喺度炒嘛，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又翻转头去个政策问题，咁你国际城市，喂大佬啲资金系自由流动噶啦，唔通你唔俾人哋炒啊？所以我话你分两部分，第一你要解决民怨嘅时候，你系咪应该起码香港人嘅居住嘅问题，你系基本上解决先？嗱呢啲系叫本土优先啊。 唔系你分两部分，你要点样分啫？ 第一。你公屋大量興建公屋，即大家唔需要等咁耐嘅，兩年到就應該上到樓。當然，我所謂嘅香港人就係7年嗰種啦，係咪啊？即係如果家庭團聚都係攞多一間攞一間屋嘅啫，冇攞兩間嘅嚇，唔係老公一間老婆一間咩？屌邊有咁多地方係咪？即係你先解決咗呢班人嘅問題，我理得你炒到幾多錢啦？你國際城市資金自由流動，就你中意點炒去炒，不過你要承擔代價。你要承担个风险。 喂，但你好似我呢啲夹心阶层咁啊，跟住揦嘢。 唔系，跟住你咪要搞居屋咯，夹心阶层住屋计划咯，系嘛？你中意买楼嘛，唔俾你买咯。 咪所以我想大嗰个问题咧，其实你发现咧，香港而家嗰个嘅福利政策系好嘅奇怪，关楼市呢方面。我笃过条数嘅，其实咧，如果我买居屋咧，个人咧25000，如果你系有钱俾嗰个首期咧，而你同时有供到咧，基本上冇可能嘅。呢、這个你入息。而家个楼咁高，你有留意啦？呢个居屋新嗰啲，其实佢悭都有300-400万。 嗯， 咁你搵25000，你点样供咧？ 嗯， 咁其实中间佢嗰个嘅入息上限咪提高咧？咁咪好多呢啲咁嘅。 唔系入息上限提高，你嗰个问题系咩咧？咁咪 demand 增加咗咯。 系啦， 即系更加多人同你抢 咯。成个社会嗰个经济发展或者一个收入分配嘅时候，系咪要谂咧？为香港政府其实呢个好落后嘅一个讨论上面。 唔系，所以公共屋邨租住公屋，其实应该系大量兴建，解决咗啲最基层嘅问题先。跟住就解決嗰班中產嘅問題，但係你要慢慢嚟。 講咗 我理我理得你100000一尺，屌你咪繼續炒咯！嗰啲咩蜜蜂嗰啲係嘛？屌你都理啫，你嗰啲大佬咪過嚟炒咧，鬼佬咪過嚟炒。 同埋佢哋成日都會有個錯誤嘅認識，就認為喂，如果我起居屋啊嗰啲就會同呢一啲爭 會㗎。 会噶，嗰阵时候有一个论点啊，九八年即系金融风暴嘅时候啊嘛，佢话其实港英嘅年代啊，即系我哋揸龙思琪嗰个年代啊，其实系一级一级一级一级嘅。我后屘我喺度谂翻，我老豆嘅年代都系咁，佢先由公屋转居屋，由居屋再转呢一个嘅私楼，由即系新界区再去九龙区，再搬去香港区，即系由五百尺到八百尺到一千尺，即大家个发展模式都系咁啊！港英其实系即系冇刻意去做，但系就啱啱就系做呢样嘢。但系你回归之后咧，因为老董老懵董又要八万五啊嘛，咁啊搞个咩租者自其屋，咁啊买翻自己嗰个单位，因为嗰阵时候啲公屋单位已经 OK 嘅啦嘛，即系已经系即系够阔落。 同埋嗰一段时期咧， 咁你咪冇人跳去买呢个居屋咯。 同埋嗰一段时期个居屋咧，用咗啲好靓嘅地去起居屋啊。佢好奇怪㗎，佢呢喺上环嗰度呢，你记唔记得嗰、那个嗰度又起咗居屋啦，赤柱又起居屋啦。 赤柱嗰个好正气。 好正气，有好多人想去住嘅啫。 有人抽到啊大佬。 但係你认真咁样諗下喎，喂，亦因为咁样先至显得香港虽然数字上贫富悬殊，但实际上唔贫富悬殊喎。个原因係在于喂我。 因为俾晒啲钱滞烂箱嘛，仆街屌。 唔系啊，个意思就係、是、喂我轮公屋我可以轮到去赤柱，亦都可以轮到去天水围。即系睇运嘅啫， 唔系我觉得。 与此同时， 唔系我 嗰阵时 咧，都有少少平等主义嘅人咧，就会觉得屌面海嘅唔可以起公屋嘅咩？唔可以起居屋嘅咩？ 所以咪话， 但系如果你起得啲居屋太好嘅话咧，你系会同私人 好嘅 啫。 你冇住过居屋啊 ，Kelvin， 你太有钱啦！居屋嗰啲厕所大佬，嗰个厅嗰啲房好叫细，即系同一 Roger 嗰啲 description 嚟噶。所以嗰阵时候，港英系制造咗一个大家不断有梦啊！即系我由呢个公屋租住，唉，我而家威啦，而家自买居屋啦咁样，啊居屋都系唔够啦，因为地方太细啦，太浅窄，下边又冇 cup house， 咁咪买私楼咯，一路跳上去。 同埋嗰阵时候，就算公屋啊，都即系港英政府讲少少普世价值噶嘛，即系觉得你就算咩阶层嘅人都好，你都有权选择喺任何地方度住噶嘛，所以你见到即系有香港仔嗰啲面向海景嘅 华富村 会有，系啦，华富村会有噶， 嗯， 系啊， 咁但系冇离宫咁远嘛。 佢一齐觉得，喂，屌天水围而家起公屋噶啦，你穷梗系住远啲啊，一系咁样嘛。 但个问题亦都系，其实如果你去到嗰啲华富村啊，或者嗰啲，其实交通唔系咁方便。咁对，嗱，就嚟赤柱嗰度，其实又系噶，因为赤柱嗰啲人，如果你系住嗰度居屋，咁你成日出嚟翻嚟翻工嘅，咁你其实交通系唔方便嘅，你交通费亦都好贵嘅。但系如果你本身有钱嗰啲人住赤柱，你完全唔觉噶嘛。你嗰啲對你嚟講唔係問題， 唔係揸車好快啫。 所以即係會令到佢哋 expectation 又出現咗呢個分別啊。咁所以佢會覺得喂住赤柱好辛苦啊。你就算俾一個赤柱嘅位佢住喺居屋，佢都未必住得開心嘅。 嗯， 所以今晚嘅 tips 就係 點啊？ 小心買樓，未來兩年係會跌嘅。不過咧，香港嘅致富嘅經驗就話俾你聽，你唔買樓一定 PK。 即係點啊？等多兩年先買。 唔捨得使咯。 你臨尾變咗繼續做地產節目嘅臨尾。 係啊，繼續做呢個嘅鍵盤戰士咯。 超英超 特嘅，冇辦法。 咁久唔打敗一成單嘢。 唔係成個香港結構本身係咁樣啊嘛。你香港一定要擁有個地啊嘛。喂，如果唔係好話唔好聽，即係香港出生率咁低，就係、是、喂你冇地做愛仆街。 嗱，我 remind 你一樣嘢，一地 我哋 office 呢度做愛， 呢一地都係租翻嚟。其实你都系 lease hold 嚟嘅， 唔 系你嘅。你就算买一间楼，你就算买一笪地啊，嗰、那个地都系 lease hold 嚟嘅，唔系 permanent 嘅。 嗯，好啦，咁啊，今日 more less 啊， 系啦，好有质素啦。呢、這个半钟好明显就系、是、好啦。今日 哇 举咁嘅小声咩意思，大佬？ 你学咗 大佬 索罗宾嗰啲喺度自吹自擂，其实索罗宾系跟呢个黄老邪。即系其实咧，越自大嘅人，其实背后系咩咧？系越自卑。 哇！ 呢个系事实嚟嘅。如果唔系，点解成日喺度赞？ 你话教主冇所谓，你话 唔系我比类啫。屌，其实我主要系插呢个碌捻嘅。佢成日都话自己有论述，其实我听嚟听，你听唔捻到啲咩论述？系嘛？你佢讲嘅政策认认真真系讲唔捻到一个出嚟嘅。屌！ 屌你总响，你都系想屌佢嘅。咁我哋今集就差唔多啦，拜拜。 好啦，下个礼拜见。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